起来，我大约晚上才一该，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太厉害。都跑在一个走马，起来，都跑在一个走马，哇塞，哇塞。 好，第二次翻嚟啦，咁offline 嘅时候咧，个个听到咧都话你个机场系垃圾嚟，咁样点垃圾咧？ 点垃圾咪残到爆咯，跟住里边你行入 check 你 check in 之后行入去，之后你过埋海关入到去啦，佢面水得几栋面几间面水店啦，跟住里边食嘢嘅地方得个地方食嘢啦，跟住里边有个牛肉面，我即系好似得排骨面同牛肉面拣嘅啫，咁我拣食牛肉面啦，牛肉面贵出边三倍，难食过出面十倍， 因为得一间嘛。 我嗱，即系总要简单嚟讲啦。如果你讲松山同桃园嘅机场咧，大约嘅级数啦，即系嗰个我去中国咁多机场啦。如果你话较为相似嘅，似边啲咧？温州啦，温州机场嗰啲啦，即系嗰挺啦，已经系即系已经几廿年都冇 update 过啊咁样之类。佢而家松山机场其实都佢好仓促，因为为呢次直航咧，佢已经搞好多嘢。咁佢主要其实就系搞阿 Ed 头先讲个 Terminal Two 嗰度嘅。咁即系嗰橛就要嚟今，但系今朝早其实睇到个情况都混乱啊。第一就系咧，就好多行李出唔到嚟啦。即系一般嗰啲旅客就话等咗大约45分钟到啦。咁同埋咧就系因为直航即系今朝早又话又舞龙舞狮、烧炮仗、哔哩吧啦咁样，真系好麻烦嘅，搞到咧咁咧就变相咧就其他嗰啲班机咧就好大镬啦。譬如 即系上面飞紧， 譬如今朝早咧台北飞马祖咧，7点几嗰啲机咧就即系新闻播咧就影到就嗰啲人就已经喺度揸摩，你知台湾佬又少少嘢就嘈到拆天噶嘛，系啦，咁佢就7点几又飞唔到，8点几飞唔到，9点几飞唔到，10点几都飞唔到，咁就嘈到好紧要。 因为台湾 因为安排唔到 飞机咧系几即系几频密嘅， 系 其实台湾本土咧内陆机场系几多噶，即系我唔系讲佢啲机场好定唔好啊，佢飞嘅点系好多噶，好多即系我名都未听过嘅。 唔系咁，你哋虽然讲咁多缺点，不过我讲翻一个优点啦，即系台湾嘅机场相对大陆。 第一个咁惨 吓，唔系就系起码唔使行到咁脚攰咯， 细啊嘛。 喂，大佬，你知唔知？即系我都好多站都冇，咁最近上上海啊。嗰个死人浦东机场， 上海浦东 以前已经够大啦，仲要即系唔知系咪奥运又整个咩 Terminator 2， 我哋因为整个 Terminal 2 啊， 仲有 extension 噶嘛。 哇！我即系提议大家，如果你即系唔系点冇乜脚骨力咧，你下次咧即系带定埋对雪剧，即系上去， 跟住好睇。 喂，大佬，我即系你步行啊！我谂普通人嘅速度啊，7至10分钟到啦，先行到去过关嗰度，即系怼 passport 嗰度。你话死唔死啊？即系乜嘢都要大， 讲过噶啦。之前你由乐池埠行嗰条长走廊去到嗰个 check in 嘅 check in counter， 再由 check in counter 行到去过海关，再由一个行入去，跟住望左望右。哦，我试过一次咧，就系、是、我、哦、本来话嗰、那个闸咧就系嗰边嘅最尾笃笃嗰度嘅，左边最尾笃笃嘅，跟住转咗最右笃笃嗰度，我扑你个街，我 行咁多座，以前你好激动。 不过讲少少题外话，讲翻大即系、就是、大为因素咧， 系 即系台湾嘅机场点咁细咧，佢。就真系冇需要，因为咧， 外国 游客去台湾系真系，其实尤其是呢十年八年咧，系少到 冇啦。你要感受中国文化去咗大陆啦，点会做嚟台湾？ 咁所以即系我哋都要讲，就系今次是一个开始啊！即系睇下台湾就因为大陆人、大陆呢个旅行， 系 即系睇下会变成点 高潮未到。 即系我话，即系都系嗰句，就系你系要拣呢条路，系要死嘅，唔通唔俾你死咩？ 我答翻头先阿静咧个问题咧， 系 台湾机场其实都几。个运作 OK 噶，因为人少啊嘛，人少冇嘢啦，即系海关排咗排五个人嘅啫嘛，你唔会好似咁排几廿个紧嘅咁样，梗唔会啦。同埋出行你都 OK 快，因为 但系慢慢团多你就负荷唔到 啦。而家仲 OK 嘅，每日 嗱，你嚟紧即将嗰个时间咩？十一 系 十一预期咧就即系会真系好多台湾团啦， 系 吓，即系而家包括就系啦，我哋好开心啦，即系香港十一将会少咗好多好多大陆团啦， 舒服好多啦， 舒服好多啦，我哋可以舒松一口气啦。 打街。 咁同埋即係譬如仲有加上呢，就係、是、譬如話最近其實除了香港少人去咗之外啦，就同埋就係另外一個熱點就係西藏。咁、西藏呢而家聽講呢，即係喺廣州、北京、上海呢嗰啲旅行團搞嗰啲團呢，早排即係有西藏呢個咩鐵路嗰陣時，嗰時最 hot 㗎嘛，嗰陣時呢去西藏嗰啲團啊，撈即係講緊大陸行嗰啲團啊，拿埋七八千，咁而家呢今時今日跌到四千蚊，冇人去，係冇人去 嘅，可能冇錢去咧， 冇錢係唔敢去啊， 趴地啊，大佬， 好貴啊嘛，嚇！咁而家就將會係，即係我諗十一會最 hot 嘅咧，就應該會係台灣啦，嚇！咁但係雖然我都會預期就係十一，我諗你十一去嗰啲團，嗰啲人去完翻嚟都係一套戲噶啦，嚇！即係 我諗兩邊都好容易一套戲， 因為你台灣根本係負荷唔到啊，即係我覺得呢個。最大問題唔係淨個機場，我講緊係 成 個成 件 成個配套都係啊。 不如我都係密切留意邊個衝擊邊個多啲。 咩咁？咩而家好似話你台灣去台北咧，你個景點咧，即係佢話佢一定必去一零一啦。喂，而家咧其實好多都係啲香港人去嘅。 但係我其實喂。一零一有乜必去嘅？ 系啊，即系我去过一次，但系我真系唔觉得有乜好去。 尤其是到而家， 你觉得有乜嘢景点系会吸引到大陆人咧？即系台湾，我真系谂唔到。 一零一咯， 吓， 一定系 嘅， 未必嘅。 一零一觉得大陆人反而佢又系踩。 喂，系咪又系去翻啲 LV 啊？ 有乜咁特别？即系对大陆人嚟讲， 佢最初冇乜嘢， 唔系，但 系 到时 嗰 系苏巴系必去嘅，跟住另外就去日月潭啊， 系日月潭阿里山嗰啲咯，吓 阿里山， 阿里山必去啦。 但系阿里山会唔会多咗啲支出去扫垃圾？ 唔系啊，个问题系好多大陆人，即系讲真啦，你话讲系阿里山好出名，咁咪到此一游咯。但系佢哋去完嘅感觉会系点咧？ 我个黄山靓过你啦， 系啦， 后边喺张家界好睇好多啦，咁咯， 要睇少数民族，咪去云南。 即系冇乜吸引力咯，我觉得吓，即系你唔同系嚟香港嘅，因为点解咧？即系譬如话香港嗰阵时咧，啱即系譬如话好多，你就算而家都系噶，好多大陆人未嚟过香港，佢因为成日有讲香港嗰啲剧集啊、电视播啊，佢会觉得哇呢个系一个好 modern 嘅城市啊，佢嚟到你第一次咧，佢都唔会话太失望嘅，因为佢嚟到就系睇摩登嘅啫，即系摩登两个字就 sell 晒噶，系因为有好多嘢， 同埋环境真系好唔同， 系啊，同埋。環境啊，好唔同啊，即係同埋佢覺得啊，香港人係咪好似佢好似鬼佬咁嘅咧？咁即係都係咁嘅， 起碼佢哋覺得好西化啊嘛。 係啦， 佢會覺得香港人講英文啊嘛。 同埋佢唔會 expect 話嚟到香港要睇景點啊。即係其實冇乜 特別嘅啫嘛。 所以我覺得最大嘅衝擊可能係咧，即係其實即係以前大陸人冇去過台灣，佢唔知啊嘛。即係我哋反而咧，作為香港人，我哋會知啊嘛。有啲嘢即係咧係。两边政府曾经咧都一边系左，即系咩右，但系咧可能大陆人去到台湾之后，发觉咧原来好紧致，佢哋知，即系你明白我讲咩啊？ 是，系正。 其实咧，我哋去香港去台湾咧，最中意睇一样嘢就夜市啊嘛，系咪？但系问题，我大佬而家我哋咁，佢哋再跟团呢班鸭仔团冇得去夜市噶，因为佢哋去咗夜市，实同人打交噶。 唔系有嘅，有嘅都指定夜市咯，即系又系带你行两嘢嗰啲。 呢个唔去唔得噶，冇噶啦。 系啊， 唔系 慢慢期待啦。我哋即系慢慢。阿的想讲嘢。 唔系讲一讲先啦。如果真系要去台湾咧，我觉得一定要睇嘅，无论大陆人又好咩都好，可以去淡水睇啦。即系我相信有一笪地方系。第一样嘢干净 OK 嘅，同埋第二样嘢就系、是、嗰、那个日落咧，我觉得喺大陆系揾唔到嘅，哦、即系冇一个景点系揾。 如果干净 OK， 咁我建议大陆人唔好去啦。 唔系，同埋冇乜感觉啊。 喂，我惊佢去咗之后整污糟咗。 唔系呢个慢慢，我想讲嘅就系话随住即系再睇啦，即系我谂其实慢慢嗰个佢哋去到旅游嗰个自由度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就真系会睇到究竟系边边冲击边边啊， 系 吓，即系呢个可能日后其实系几有趣嘅一样嘢咯，吓咁同埋就仲有咩要补充啊？即系譬如话头先讲机场，我真系谂起就系、是、其实我都想讲两句，最后两句就系、是，譬如你啲崇山啊、桃园嗰啲咧，唔系最弱啲机场。即系稍后咧，再仲有 高雄啊、 花莲 啊、 系啊，咁啊清泉岗啊嗰啲咧，嗰啲就 咁都好嘅。咁嗰啲譬如嗰啲自由行嗰啲去到，佢就好自豪啦，即刻会觉得 系， 即系佢嗰啲机场国内。 台啊，唔即係台灣你。 有樣嘢我有補充啦，就係話嗰陣時咧，我喺台灣搭的士咧，咁佢個的士佬知我係香港人嚟噶嘛，佢問：喂，香港係咪好多大陸人嚟噶？哇，係啊係啊，咁佢嚟香港做咩？買嘢咯，嚇、啊，即係買嘢噶，係買好多嘢噶。哇，跟住我喺度，佢喺度喺即係。整容佢个心就话系啊，佢哋想买好多金啊，买好多 LV 啊，哇！ 我呢个都事实嚟噶， 跟住佢觉得几开心，哇！咪花咯，台湾啲人，哇！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几鬼开心。 但呢个就系好多其实有部分台湾人嘅想法， 美丽的误会。 系咁你同埋，因为你近，因为你呢几年即系台湾嗰个经济真系好低迷啊嘛，即系买咗多个希望啊。 台湾里边咧，我去到见到咧啲百货公司啊，咩晨光三月啊，嗰啲咩 Sogo 啊、太平洋百货啲，哇！完全系咧静英英嘅，拍乌英嘅，跟住里边就算行嗰啲人咧，里边系手空两手空空，唔会买嘢嘅。即系你见台湾经济系几惨啊！ 唔系讲翻一样啦，你过台湾咧，你见到消费人咧，大多数都系游客，特别系香港人。即系因为香港嗰阵时佢个水系大约四个优，即系四个 平啊， 平好多 食嘢啦，买漫画书啦，买买 我近三年走咗两次去台湾， 成日都 系。你知唔知你我哋啊喺台湾同埋香港食嘢几都系平嘅，同埋都有 quality 嘅，即系你百零蚊食到你饱到扑。 唔系啊，但系你讲但係你哋成日都 get 唔到個 point， 嗰個 point 就係你講呢啲咁開心嘅嘢咧，大陸人係唔 enjoy 噶嘛？ 我想講， 唔係你知咩？你明唔明啊？大陸啲人去到台灣有冇金買咧？ 嗯， 即係保證啊！即係同埋有冇有？唔係係買唔到啊！除非買勞斯丹頓咯，即係勞斯丹頓咪買到咯？係啊，即係所以就係遲啲就會。过瘾噶啦， 唔系我想讲个 point 系咩咧？香港人过到去觉得啲小食嘅时候系够胆食卫生嘅，但系即系依个只限于香港人，对大陆人嚟讲咧，佢哋冇乜所谓，因为见惯咗。 同埋你嗰啲小食咧，即系对大陆人讲系冇感觉噶，即系香港人先会觉得过瘾噶嘛。喂，大佬你日日大陆人 系啊 ，喺大陆已经系食兰州牛肉面啊，嗰啲一样咁 Q 污糟噶啦，咪系咯系咯，嗰啲咩粤西嘢啊，嗰啲一样都系咁嘅款噶。咁啦 ,ok, 嗱即係呢度暂即係时间关系啦。咁同埋即係我想即係再讲多少少即係关于个直航呢，就係关于嗰个即係我哋唔好只係从嗰个游客去睇啦。即係仲有另一方面就係话喂喺大陆做嘢嘅嗰啲台湾人。喂，真系咪方便咗？ 哇，惨咯！大陆做嘢嗰啲老细啊，包二奶嗰啲咧， 做嘢 出事啊，出事啊，出事啊！ 佢话而家好多踢馆团啊，而家大陆 呢个迟啲慢慢睇啦。唔系，但系的而且确咧，就系佢哋会翻去啊，真系方便咗好多。 因为其实系几唔啱数嘅原本，即系喂，你明明。我当你 我今日 台北人 系 厦门做嘢，哇！即系经澳门飞系真系玩。 我今日喺晏昼喺长安落嚟黄冈，就一架七人车入边，已经有四个台湾人系去宝安机场就搭飞机翻嘅。咁样咁你随住时间即系慢慢越即系随住呢样嘢即系慢慢定咗落嚟咧，其实你会睇到就系好多台湾人就会真系会教啱五六日，咁就会从厦门啊，即系厦门、广州啊、宝呢个深圳唔系深圳啊，深圳冇份啊， 广州 系啊，即系厦门广厦门啊、广州呢啲机场咧，就会好多台湾人会翻去台湾， 因为实际上真系好近嘅啫， 近系啊系啊，快好多啊嘛。咁所以呢个其实就都方便咗好多台湾人。 咁咪都系一句啦，好啊，对我哋香港人嚟讲，啲飞机冇咁满咯，机票又去台湾，机票又平啲啦。 香港影响唔系好大 嘅，你冇晒。 澳门机场就大镬嘅啫， 系 澳门系少咗七成， 系澳门真系大镬。 香港好似系5% 嘅啫，占个总。 唔系你睇下其他嗰啲嘢会唔会 系 可以吸引到佢啦？吸引 阿迪有声咩想讲？冇嘢系嘛？好啦，咁啊嗱，呢个话题我哋 按下不表住啦， 系啦，我哋可以转下第二个话题咯。 发展 咁啊，呢个礼拜就即系又系有一个题目唔即系不讲啦， 国内好大件事啊， 好多啲民间嘅即系嗰啲骚动啊、暴乱 抗争 啊，最大单嗰单就系贵州啦， 贵州 吓，咁另外就应该就仲有边几单啊？ 上海啦， 上海 嗰单就唔系嘅， 我想先讲上海咯， 系讲上海先， 即系嗰有。即系 Rambo， 值得表扬咯。即系我觉得，喂大佬一条友嗱，即系佢个我唔知道，但系话即系简单讲佢嗰个情况啦。佢就系突然间杀咗入去闸北嗰个公安局入边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佢就攞咗超过十，我谂有超过十个嘅啤酒 汽油弹、啤酒罐、汽油弹， 佢装咗汽油弹， 再攞咗一支狼牙棒，跟住仲有支匕首，咁然之后就冲入去，咁佢真系好嘢，佢由一楼杀到上去十几楼，咁然之后就跟住就而家就即系俾佢整即系吉到嘅，即系俾因为佢受伤啊，就已经差唔多十几个人啦，咁就死咗六个啦，咁呢条友真系， 哇！佢面对嗰啲系公安嚟噶， 吓？ 唔系，咁你可以两方面咁睇啦。一个方面就证明我哋中国嘅同胞系几咁强悍，或者证明我哋嘅大陆公安几咁弱鸡。 唔系，首先面对啲公安先啦，走入去亦都系一个公安嘅 冇乜戒备 啦。系，咁你正常 expect 都应该有枪噶。你俾支黄牙跑，狼牙跑， 骑冧佢先咧。 公安 系啊，其实好多人都问呢个问题，就系点解啲公安冇骑冧佢？ 你立低十，唔好话立低十件咧，佢伤到有十件先啦。 唔系，同埋最重要嗰笪地方系喺上海咯。吓，呢个即系咩？大佬，你上海 闸北都算系 嗱，我睇完嗰个报道咧，我幻想到个情况就系点咧？点解？其实嗰啲系咧，就可能真系日常咧，因为根本冇乜呢啲事发生。 冇谂过 上海咁太平，系咪先？唔係上海真係相對喺大陸嘅地方嚟講係比較太平嘅，咁咧我諗即係當陣時佢入到去咧，就會發覺每一層嗰啲公安咧有啲喺度瞌緊眼瞓啦，有啲可能三五知己咧就鬥緊地主啦， 有啲啊煲煙啦， 係啦冇即係咁佢一時就反應嚟啊，幾多條傻佬，哇！如果你揸住支匕首， 咁呢個相當聰 明，所以就俾人懟，第咁俾人懟啦，係咁所以咧就槍都攞唔切，可能啲槍就係因為太實在太。平安啊，即系平时冇咁啲枪系摆埋，系一系摆喺柜桶，一系就可能有个 locker 或者卖走咗出去啦，已经 系啦，所以就即系冇枪喺度咯。 始终唔系 New York 啊嘛，上海 咁唔系咁分析完，我觉得呢一个， 其实我即时嗰阵时我睇完嗰、那个早日我睇完呢个报道咧，我即时嗰个画嗰个影像咧就系咧，就有啲公安就好似嗰啲以前嗰啲清朝嗰啲清兵嗰啲，有个勇字嗰啲，即系你好柒噶嘛，即系又要加助语词，即系就系嗰只。咁就俾人怼咗六个。咁而家呢条友呢就即係佢係单亲家庭嘅。咁而家就拉咗啦。咁佢究竟个动机系点样仲有待证实。即係 佢讲 有 official 出嚟 嘅。佢讲就新聞香港嘅新聞讲啦，就话系 佢成日俾差佬 屈嘅。屈佢嗰个单车嗰个无牌嗰个问题嘅。 唔系佢话佢俾人屈过几次㗎啦，屈单车无牌嗰次系第二次㗎啦。咁但系咪咁就真系就唔知。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贼系相当聪明咯。佢系因为喺北京嗰度俾人搞㗎嘛，佢知。佢就走咗去上海。 唔係因為佢而家跟佢住佢阿媽住，佢阿媽就兩個佢就住喺上海嘅，係咁所以佢就喺上海搞嘢咯。咁呢個就而家其實因為點解咧？其實臨近奧運咧，即係就好多呢啲咁嘅嘢咧，即係先懟出嚟咧，就令到即係中央係好頭痛。咁你發覺就每個省市咧，一有一單咁嘅嘢出嚟咧，哇就開嗰啲。嗰啲咩千人大會，你知唔知最近開最勁嘅 特別小組， 最勁嘅千人大會，你知唔知係邊單嘢？就係華南虎，即係華南虎嗰單嘢咧，喺呢個陝西啊，係直情開咗幾千人嘅幹，唔知咩幹，唔知乜嘢以咩級以上嘅幹部，全部一齊要開幾個鐘頭嘅一個大會，即係要再思想洗腦，即係就所以你發覺而家咧就嗰啲做幹部嗰啲都好唔得閒。 其實我又好奇怪，即係我又問一問，即係你背後動機可能真係幾大件事啊，你華南富嗰啲，但係你其實單單咁表面睇一單嘅新聞，其實呢一單嘅新聞好 mild 嘅啫，即係好遠性。 唔係啊，呢一單新聞，我話俾你聽，嗱呢一單新聞咧係呢。个两三个礼拜系做得最大嘅， 系咯，我就唔明点解 可以好简单解释俾你听啦。因为其他你讲紧嗰啲咩贵州暴乱啊，同埋呢个湖南嘅暴乱，唔系唔俾讲，但系要因住嚟讲。报纸有报道，但系全部正面。嗱，首先，譬如我先跳去讲贵州嗰单，贵州嗰单咧。所有報紙都有報導嘅，咁但係咧就而家落曬定論㗎啦。而家就係、是、首先嗰、那個死者係冇嗱呢個即係官方講啊，唔係我講啊， 冇被證實 版本。我嘅另外一個版本啊，咁咧就即係官方講嘅就係、是、個死者驗咗三次屍冇事，即係冇俾人強姦過，冇性係 自殺嘅。 係啦係啦，匿埋啦，總之就係啦。咁然之後咧，就呢一單嘢係點解會引發暴亂咧？就係、是、一啲社會深層次嘅矛盾。 韩长期积累。咁呢单嘢咧，贵州咧系要有官员要负责嘅、嗯，因为咧佢哋即系佢哋讲咧就系话，因为长期啊嗰啲矿产资源嘅开发啊，或者咧即系譬如话仲有即系贵州嘅移民安置啊，或者仲有嗰啲嘅屋嘅拆迁啊嗰啲咧，有好多嘢处理不当，嗯、令到嗰个民怨即系积聚得好犀利。而其实呢样嘢共产党系有进步嘅、 啊， 即系佢好快就已经将呢样嘢定掉咗。咁然之后官员要咩镬？要撤换官员，同埋咧就要话俾所有即系以后喺贵州嘅干部听，就系唔该你哋即系讲啦吓，就细心即系聆听即系个民怨，唔好即系同埋咧有啲嘢咧就唔好喐啲。佢有强调就系唔好喐啲，搵啲公安出嚟，即系镇压，去 揼人 咁样去处理，就即系要真系要听下民间嘅疾苦咯。你咁系咁去解决咯。佢呢样嘢系佢系有进步嘅， 即系你呢个通咧系改变咗噶啦。因为一开头讲咧就话系嗰啲恶势力组织啲不法分子嚟到反抗呢个。 唔系我未讲完，个定论嘅下半决就系话啦。所以即係干部級嘅，唔係即係官員要改進啦、但係咧呢件事仍然係即係有一小撮人啊，即係係啦嗰啲嘢啦，然之後咧仍然都係要拉人。封艇，同埋就即系又系呼吁啲人出嚟自首， 系 咁、总之咧，一定要拉翻几百人嘅，即系同西藏嗰啲一样啊！如果唔系收唔到科嘅呢单嘢， 嗱系啦，咁睇翻就系西藏又出个事啦。咁、你依家贵州又 贵州啦， 一件咁少嘅事可以去到咁样嘅民愤啦。咁其实 唔系呢个就等于即系即系早几日阿台长做即系同阿萧生做嘅节目嘅都有讲，其实嗰阵已经好啱，即系就系因为根本真系长期你。信唔过个政府， 佢其实官方仲 系 冇乜 怨 噶嘛， 系啊，同埋贵州系真系好大镬噶，因为贵州又系一个好穷嘅地方，即系如果你成日喺即系等我哋喺大陆做嘢就知道啦，其实即系民工嘅一个好大部分又系贵州人啦，即系贵州其实好多好多特别女仔好多走晒出嚟， 真系除咗出茅台冇乜嘢噶啦嗰度啦， 系啊，系唔系同埋因为你唔同埋一样就系佢有啲佢其实嗰度有好多天即系矿产， 系啊， 即系嗰啲天然。资源嗰啲，但系嗰啲你俾一啲一小撮人垄断晒啊嘛，即系嗰啲利益系俾人垄断晒。 仲要嗰班喂，真系喺嗰啲矿场做嗰啲系真系等死嘅啫嘛，收水签嚟啫，边次毒中佢就冇命噶啦。 系啊，咁啊，除咗譬如咁啊，所以跳翻嚟我解释俾你听，就系话即系华南府嗰间点解可以煲得咁劲啦，就因为相对呢啲咁嘅暴乱咧，华南府嗰单咧系 可以讲得 系唔会牵涉好多人啊，讲嚟讲去就系嗰个咩陕西林业局嗰班咁嘅蛋散鹌鹑噶嘛，嗰班系死紧噶啦，系咪先？ 咁啊，其实就 系话你唔会将呢单新闻煲到去温家宝。好到啊嘛，大佬。 所以我讲，我问呢个问题， 习近平嗰啲唔会上身 噶嘛？ 系啊，系个笑料咯。 咗个新闻嗰个价值性系真系。 咁但系咧， 好头只噶。 华南府咧，其实可以讲个笑，又系讲一个趣事俾大家听啦。就系喺即系其实呢几个礼拜一路大事报道啦。咁但系我睇过一个报道咧，就系南方都市报嘅。咁南方都市报咧就同呢个北大有一个嗰啲唔知乜鬼嘅教授咧，就做咗个好长篇嘅访问嘅，系成版几纸嘅。咁跟住好多字，咁啊同佢做个访问，点解要同呢条友访问咧？呢条友系差唔多到而家唯一一个仍然话嗰个老虎系真噶， 撑嘅， 佢系听虎派嚟。咁然之后，你知唔知佢嘅访问？咁但系咧，南方都要嗰个访问做得好可爱嘅。咁佢就话：教授，喂，人哋阿周正龙咧已经话咗系假噶咯。咁啊，呢单嘢一定有内情嘅，周正龙一定系俾人逼。佢先系会系假嘅，咁你点解会话佢系真嘅？佢话你哋可以再细心睇下，佢嗰啲眼睛啊、口啊、之如此类咧，系冇办法用假嘢做得咁真嘅。 哇！我就想讲嗰幅相好牵强嘅。 好，咁啊，仲有其实仲有一样嘢大家忽略咗噶，佢个华南虎个咧，仲有咧就系阿周云龙做咗两样假嘢嘅。其实佢做一幅图，嗰幅相就咧，仲有嗰只假脚印嘅，系木头。咁佢就话嗰个脚印咧，其实根本又系好 Q 假嘅，但系咧，佢又唔知道用咗好多理据咧，就话嗰个系真嘅，吓咁佢仲话咧，我好有信心嘅。所有人如果行埋嚟我度，我用5分钟可以说服到你，你一定会相信嗰只老鬼。 即系 咪 想话呢条？ 佢系咪实系一个透彻佢实践呢个当一个大话讲一晚字入边系真嘅？ 唔系佢呢条友，我谂系死撑啦，即系我谂佢撑到即系撑到冇得再撑啦。 都自己 系啊， 欺骗自己 咧，咁几好睇嘅。其实呢个 讲翻贵州单嘢之后，其实呢啲咩暴动咧，唔单止唔系贵州发生，之前咪话广西有一个咩砸捉人去砸嘅咧，嗰单嘢又系有类似暴动啦。即系之前郑州又话有个公安又打死咗个女学生， 好多好多好多。 其实而家咧， 最近其实捅人事件呢几日啊，湖南都仲有一单， 有啦，抢人啦，入公屋入公安， 系又系又系 抢翻嚟出嚟咯， 又系打公安噶嘛。 你之前广州网吧都整恶劫噶， 系。是咁啊，就 呢啲话题真係又无日无知嘅又 係。係啦我哋其实仲有好多嘢讲，不过时间关系啦，係而家真係好惨。 但係仲有嗰样嘢係咪杰少讲返网 ?Okay, 嗱阿牛料我都係咁话㗎啦，一阵出去俾你闹一阵时 ,Okay, 讲多两句就係、是、最近呢即係我只要回应一下啦，就係、是、最近个网即係我哋个节目啦，即係每一次呢就係、是、啲网站啲网友呢都话现场听唔到就 download 唔到诸如此类啦。Okay, 呢啲问题全部呢我哋知道嘅。咁呢其实呢我哋即係我阿牛啊佢哋呢其实一路都包括蕭山佢哋都有留意到呢樣嘢，我哋會盡量整。希望今晚呢個節目係有得喺點半鐘係可以現場聽得到嘅。咁我希望係啦，但係我唔可以百分之百保證啦。同埋呢就係、是、即係同埋就係話究竟係咪即時三點零鐘凌晨可以有得 download 呢，真係即係希望大家諒解一下啦，而家係真係搞唔掂㗎。即係可能有 搞得 可能冇。係啦，其實我佢哋是好落力去做緊呢樣嘢。咁我知啊，如果可以講呢就係我哋阿 Q 啲，即係我哋就當咗呢個節目係星期六節目嚟㗎，好冇即係唔好喺星期五晚凌晨啦，大家早啲 瞓啦。 係啦，咁我今日本來揀嘅歌呢好溫馨嘅凌晨播，而家都唔播啦。係啦，因為我哋不如就當咗呢個節目係禮拜六啦。咁其實呢即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啦，呢個節目可能慢慢呢即係遲啲都會搬去禮拜六嘅。咁有少少混亂，即係唔好意思。咁就希望大家耐性少少啦，呢嘢会我哋会慢慢再 turn 啦 ，turn 好佢位置。 礼拜五你大家去蒲爸爸啦。 好啦，唔好讲咁多废话啦，牛哥闹啦 ，OK， 拜拜。 拜拜。